有他的真心在心底。谁能远在天际，让我还有暖意，仿佛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没有距离。幸福已经决定，

叹息心碎，只是我自己。 情话，你的。

窗口，失眠整夜以后，看着黎明从云里抬起了头，日落是成天，日出是成熟，直到时光一定会灿烂的。爱过天空 想再穿你

怎么感觉不到你？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 心

实现。